老大，你再不来，我们就要报失踪了。 耿伟觉得郭林自从跟乔家混在一起，就越来越没有时间观念。 你敢报，也没人敢接啊。 郭林进门第一件事就是把外套一脱，然后蹲到杜子平的旁边，把他的背心拉起来检查伤势。 怎么样，严重吗？ 小意思，不过你和乔家的配合实在让人看不出来门道，吓了一跳倒是真的。 今天暴风突然叫我过去，阿松态度微妙地说几天有场大戏看，我就觉得要坏，但是跟乔家和你都直接联系不上，只能先转给了耿伟，本来还存着一线侥幸，没想到还真的被围了一个正着。 阿松这个麻烦我早晚要收拾掉。 乔家虽然以前就没待见过阿松，倒是真的没想到他会有今日的光景。可能暴风之所以重用他，就是因为他对乔家的了解。郭林看了乔家一眼， 你的暗示也太隐晦了，你不怕我想不到？ 赌一把而已。 耿伟从头到尾都听得云里雾里，哑谜打到现在，似乎之后他一直在状况外，所以他有点不满地用手在乔家眼前晃了一下。 我说，你们有没有人给我解释一下，到底怎么回事？ 简单来说，就是很惺惺相惜的一句话。郭林，乔家的答案我知道，我倒是有点好奇，你是因为什么想到乔家就是在暗示你去抢枪啊？ 如果不是郭林反应快，乔家可能也没机会把手机塞到郭林的身上。 他说过，除了我，没人能够用枪指着他。 从想死开始，就是句很明显的暗示了。 我靠，咦，我真的受不了你们了。 耿伟一边发抖，一边受不了地躲到一边。死里逃生还搞什么告白？这俩人估计有病吧。乔家因为郭林准确地说出这句话，心情也有点微妙。他忍不住瞥了对方一眼，但并没有说什么。好在杜子平在云南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郭林和乔家之间的关系并不简单，所以这种时候他反而态度最自然。不过乔家的时间毕竟有限，既然杜子平已经成功诈死，那后面的计划也需要尽早部署和安排。郭林也深知机会难得， 现在杜子平的第一套身份已经作废了，我们需要启用 B 计划，给他一个新的身份，好留在黑豹的身边。虽然白天发生的事情有些措手不及，但是正是因为时间短，相信暴风身边的人对你都没有太多的印象，你反而会比较安全。 杜子平点点头。郭林接下来看了乔家一眼， 剩下的就是看你怎么把这件事情解释给黑宝听了。 这方面你不用操心。不过你真的打算让杜子平给他做厨师？ 厨师一般是行内对制毒师的代号。乔家从第一次听到郭林提出这个计划，内心就一直有一个疑问。郭林既然是想抓暴风，杜子平安排到黑豹身边就势必需要周期，而这个期间总不可能什么都不给黑豹，他也没那么好糊弄。 可是真的制毒，这帮警察玩得起？ 后面的我会安排，你们到时候配合就行了。 郭林很谨慎的并没有将全部的计划和盘托出，旁边的耿伟和杜子平都因此而看了乔家一眼，而原本正打算掏烟的乔家也是突然停下了动作。不过终究没有人对郭林的话提出质疑，乔家也只是继续掏烟的动作，点着了之后深深地吸了一口。 你是计划人，你说了算。 说完这句话，乔家就站了起来。 我一直没交代会出事儿，总之你们安排好了通知我，我先回去跟黑豹复命了。 我跟你一起走。 郭林也不能在这里久待， 你这两天不能露面，需要的吃的和用品我让耿伟给你送过来，等事情有了进一步的进展，我会想办法通知你们。 他后半句话是对着杜子平说的，对方也点点头表示明白。乔家没有多做停留，本来接下来的事儿也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他径自开门就走了。耿伟因此看了郭林一眼，捅了他一下。 你也别太过了。 他现在需要保持冷静，一旦注意力被分散，随时会有麻烦。 郭林和乔家合作了这么久，对方是什么人他很清楚。乔家一直以来可以游走在黑狗、雷可人甚至是暴风身边这么久，靠的不是他郭林这个警察一路罩着的，而是因为他自己对于危机的敏锐，以及关键时刻总会想办法脱身的极致。一旦失去了这些，乔家身处的环境，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要了他的命。但是从去云南那时开始，乔家就已经不像最初他们合作时那么冷静了。这里面多少有一些他的原因，包括刘宇的事儿。如果事前他们能够更警觉一些，察觉到了暴风的态度，可能悲剧不一定会发生。在戒毒所的这段时间，郭林最大的一个体会就是，人只有专心致志地去做一件事的时候，才不容易暴露自己的弱点。暴风如果不是看准了乔家立场上的弱点，就没那么容易钳制的，刘宇也不会成为暴风杀鸡儆猴的牺牲品。说到底，跟暴风这样的人周旋，不投入 200% 的精神，是绝对不可能扳倒他的。所以乔家不可以再被其他事左右，无论是为了计划还是为了他自己，他都不可以。郭林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这句话里包含了多少关心和担心，耿伟甚至怀疑郭林连自己现在是什么表情都不知道，那种极力掩饰但依然无法抹去的温柔，简直让人不忍直视。这世上太多人都陷在这样那样的困局之中，求之而不得，就算得到可能也无法坚守。而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中，相信郭林和乔家面对的是最艰难的一种。耿伟实在忍不住叹了口气，而郭林也在那之后离开了安全屋，只留下杜子平和耿伟彼此面面相觑。对于接下来那场硬仗，每个人都有些忧虑。乔家躲在角落里抽烟的时候，脑子里很空。郭林的态度是针对他的，他很清楚，但很诡异，他竟然并不生气。真要说，只是心里有点堵，甚至不是为了具体的什么原因。乔家怀疑是自己试图戒烟的后遗症。夜幕可以掩盖很多东西，乔家抬眼看着远处黑漆漆的一切，就觉得这样的天色就适合他这样的人。这样，别人就看不见他们身上那些不光彩的东西，他们也看不到其他人嫌恶躲避的眼神，简直完美。忍不住低头笑了一下，郭林在走过乔家身边的时候，就听到了乔家这声低笑。 你还没走啊？ 郭林这句话不太像句疑问，他多少猜到了乔家会留在这里等自己，即便他们现在能聊的话题并不多了。乔家咬着烟，看起来不太在意的点点头。 刚才在里面不方便问，暴风后面有没有为难你？ 刚才虽然是演戏，郭林也出头的有点突然，不是万不得已，其实乔家不会要郭林配合自己。郭林看着黑暗中乔家烟头的那个红点，隐约觉得类似的情况似乎在他们彼此之间也发生过，只是那时候心境跟现在有很大的分别。 暴风现在认为我跟你之间势同水火，只会得意，还想不到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本来就是暴风最想看到的结果，他只有得意的份儿。乔家知道郭林说的是事实，刚才郭林冲他举枪的时候，暴风的表情他都看在眼里。问题就在于他也跟过暴风一段时间，那个男人疑心病重得很，为什么偏偏对待郭林这个警察他给予的信心会这么足呢？这也是乔家心里最大的疑问。 让暴风相信咱们俩反目，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曾经暴风对他是郭林线人这件事儿可是一清二楚，说不定连他俩更深一步不能公开的那部分都知道一些。这种情况下，暴风的自信到底源自何处呢？乔家的疑问郭林并不意外，但是他没有立刻回答，直到乔家等得有些不耐烦了，又催了他一遍，郭林才慢吞吞地开口。 暴风告诉我， 当初撞死刘宇的命令是你亲口说的。 他这句话说得很慢，不知道是出于谨慎还是悲痛，而乔家的反应却是立刻的。 他妈的放屁！ 手里的烟差点就要烧到手，乔家几乎是下意识往前冲了一步。 你也信？ 然而郭林并没有回答乔家，只是定定地看着他。那种眼神很少在乔家的眼里出现，至少在乔家的印象中是从未见过的。有些冰冷，有些痛苦，罩着一层凄凉。